来，特斯拉进口中国的数量也随之下降。为了绕开这一阻碍，特斯拉将在上海打造超级工厂，有望成为首家在中国拥有全资工厂的外国汽车生产商。然而，这离其他在中国的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中国政府正试图摆脱利用巨额基础设施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习惯，这一增长模式导致许多城市高楼林立却空空如也，高速公路也未得到充分利用。经济学家称，决策者意识到旧模式已经无法继续，中国政府已试图扭转支出浪费局面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准备完全放弃那些促增长的重大项目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不知该说什么好，你的来去一直都没有预兆，这次你是带着笑还是藏着刀，别那样拥拥拥抱当酬劳，别那样用玩笑当圈套，我只求一个人一点自尊和骄傲，我不知该做什么好，这一切真的从没有预兆，这次你又带着笑而我只想逃，也许是你要的我不想要，也许是你要的我做不到，所以我一个人用空白填未来当作炫耀，没有后悔，没有争吵，再也不要苦苦的计较，就算受了也没什么不好，话变少也很好，不知该做什么好，这一切真的从没有预兆，这次你又带着笑而我只想逃，也许是你要的我不想要，也许是你要的我做不到，所以我一个人用空白填未来当算上了也没什么。